皮肤的痕迹，穿越过遥远模糊几个世纪，跟我靠近你的距离，带着沉默且疲惫的身体，让我在你心跳间呼吸。

的泪葬上我的脸。那一次我真的伤悲，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。

这出戏，让我为你汇聚秘密，看到真的爱情，真的爱情。并不是每一段爱情都会令人伤心，不要怀疑爱情，怀疑我对你，别让泪水遮住眼遮住心，让我为你汇聚秘密，看到真的爱情，真的爱情。

长就长呀，长得响亮，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牺牲。想长就长呀，长得漂亮，就算这舞台多空旷，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。 重新改编过的一个版本，是现在最红的组合 TFBOY 带来的一首歌曲，这也是青春电影《我就是我》的一首主题曲啊。那这首歌的 MV 发布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里面有李宇春，还有周笔畅，像张含韵，一张张很熟悉的面孔一闪而过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，这些经典的记忆呢，可能也会瞬间的浮上你的心头吧。接下来这一位陈明真，你还记得他吗？来听听这一首《念念不忘的情人》。 有一首思念的歌，我不能唱，唱的心情就会伤感。有一瓶回忆的酒，我不敢喝。了夜里就要难过，走在街上将你的背影盘错，没有我想要的人，亲切回头，电话接通，忧郁的名字说不出口。匆匆地挂断我盼望已久的问候，我念念不忘的情人啊，我痴痴的盼望你还在乎吗？一往情深的恋人啊，我无尽的想念你有感应吗？我念念不忘的

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，智者大成。详情敬请莅临利星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-5798-6666。 心之所向，无所不达。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。订车热线189-1133-5133，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新鲜劲发电油乱了，仿佛剧烈运动了三秒，一趟表心里知不妙、这晚你去过哪里吧，以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、你坏了说大概夜了，让你受不了了，撒娇背着我不觉应招唤够了，正奇了你做错事了，让你收翻乱了，应对乱了，但我分了说说不尊重了，这些事差点不会猜到、但你对待我太好，到半后一般懂得招错，需要找出路，自问路，你话了说大概夜了，让你受不了了，今晚撒娇背着我不觉轻佻换够了，正结了你做错事了，让你受不了了，应该乱了，但我分了心里都够错了， 到底你今晚去边啫？ 乱了，这是张学友的所有歌里头小军觉得应该算比较难唱的一首了，有没有同感？因为觉得他这个演唱技术含量还真的蛮高的。另外呢，这一首歌它还有一个韩文版，韩文版的名字叫做 Honey， 是出自于朴真英1998年9月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而且这首歌还是由朴真英作的曲。朴真英是谁啊？这样说吧，他是 Rain 的老师，所以他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了。其实这一位，他只要会唱歌就足够迷人了。 她是王菲，来听到这一首《有时爱情徒有虚名》。有时爱情徒有虚名，这首歌的曲风应该是王菲不多的 R&B 的歌曲了，而这首歌曲也没有很刻意的来凸显它的节奏的摇滚形式，而是以那种鼓机声来衬托王菲带一点悲伤，带点无奈，然后还带点洒脱的诠释。接下来他是周杰伦，听到的这首夜曲收录在他11月的肖邦当中，而这首夜曲的歌名呢，就是源自于肖邦的一首知名的作品夜曲，应该是专辑当中最早完成的作品了，也是他整张专辑的精神所在。一起来回忆一下。 当这首 R&B 夜曲

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 首梁咏琪翻唱的《我只在乎你》是收录在她的一张经典的专辑《短发》当中，这并不是一张翻唱的专辑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啊。可是却收录这样的一首歌曲，也是说明她对这首歌的喜爱了。你可能听过很多的版本呢、啊，那原唱呢，大家都熟悉，是邓丽君，这是收录在邓丽君最后一张国语专辑《我只在乎你》当中。据说在录制国语版本的期间呢，邓丽君她正饱受着肾病的折磨，虽然她在这个发声的时候呢会使肾部剧烈的疼痛，可是她依然是以高水准完成了整首的作品，而成为现在流失的经典了。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于李易峰的《年少有你》。 时常会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。你也许不知道，那是小小的我，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。再没顾及你眼眸的颜色，你又说再见，你别总是沉默。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。秋雨里无话不说，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。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 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。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，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，微凉的傍晚有你陪着我，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夜色，没有说再见，离别总是沉默。是否你也会偶想起我，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。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，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。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。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，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。 演唱的电影《栀子花开》的推广曲《年少有你》这首歌，它应该属于很文艺然后很唯美的感觉，而且呢听歌的人应该是充满着对青春年少时候的回忆吧。如果说最近你正在面临离别的话，听起来会略带一些淡淡的忧伤，当然也会令一些人感动咯。可是它的流行程度不知道能否超越《栀子花开》的导演他的那首《栀子花开》呢。继续的这一首歌，戴佩妮的经典情歌《街角的祝福》。 多少个秋，多少个冬，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，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

那纷飞的冰雪，容不下那温柔。这一生一世，这世间太少，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。就在某一天，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北疆湖畔。你清澈又神秘，像北疆湖畔。 贝加尔湖畔，来自于李健。在前段时间呢，李健作为我是歌手的第三季的不畏歌手，初来乍到呢就挤进了前三名了，所以也是被观众称为一桌油腻的菜里的清新小粥啊。就连很久都不发微博的天后王菲，也在她的微博上面发布了一条李健演唱的这首贝加尔湖畔的视频，可见天后支持李健的心情是溢于言表了。说到天后王菲，虽然她退出歌坛但是偶尔还会有一些单曲发行啊。而另外一位天后林忆莲却真的是很少有新的作品了。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听到她的这首经典的歌曲《纸飞机》。好啦，今天小军的音乐盒就是这些歌啦，希望你喜欢啦。我是小军，这首好音乐会陪伴在路上的你哦，拜拜。 属于我们的童话。 若不舍。